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54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，自油松片以至电灯，自独轮车以至飞机，自标枪以至机关炮，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，自食肉请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，自吟诗拜蛇以至美玉带宗教，都摩肩挨背的存在。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，正如我被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，即使竭力调和，也只能煮个半熟。伙计们既不会同心，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，店铺总要倒闭。黄福士做的《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》中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。七年以来，朝野有识之士每俯心于政教之改良，不注意与习俗之转移，拥拒之，旧染不去，新运不生，事理如此，无可勉强者也。外人之评我者，为中国人有一种先天的保守性，即或迫于时势，各种制度有改革之必要时，而彼之所谓改革者，绝不将旧日制度完全废止，乃在旧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层新制度。试览前清之兵制变迁时，可以知吾言之不谬言。最初命八旗兵驻防各地，以充守备之任。即年月既久，骑兵已腐败不堪用，红袖全起，不得已征募湘淮两军以应急。从此骑兵露营并肩存在，遂变成二重兵制。甲午战后，至露营兵力又不可视，来复编练新式军队，于是并前二者而变成三重兵制矣。今骑兵虽已消灭，而变面换形之露营依然存在，总是二重兵制也。从可知五国人之无彻底改革能力，实属不可掩之事实。他若贺阳历新年者，符合阴历新年；讽民国正朔者，仍存宣统年号。一查社会各方面，兼无往而非二重制。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宁，是非之所以无定者，简括言之，实亦不过一种二重思想在其间作祟而已。此外，如继续信仰自由，却又特别尊孔；既自命圣朝已老，却又在民国拿钱；既说是应该革新，却又主张复古。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，每重又各个自相矛盾。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，谁也没有好处。要想进步，要想太平，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。因为世界虽然不小，但彷徨的人种是终尽寻不出位置的。随感录54结束。